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25集，占便宜。 狼王堡的风俗是只给一个人送吃的吗？ 赵普犹豫了一下，凑到公孙耳边小声开口。 狼王堡的风俗啊，是给最瘦的那个。 公孙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展昭耳力多好，这句话呲溜就钻进耳里了，他头发都快竖起来了。他看了看公孙，又看了看自己。没理由啊，公孙明明比他瘦，这狼王堡的人眼神都有问题是不是？赵普见展昭要炸毛了，就安慰他几句。 公孙穿斗篷呢，又坐在我后面，大概是被挡住了看不到了。如果说瘦弱嘛， 你说什么？ 那什么，展昭明显比你瘦。 公孙一把拽住赵普的头发，赵普赶紧摆手。公孙眯眼睛，展昭嘴角直抽。 赵普这叫睁眼睛说瞎话，原则叫狗吃了。 与此同时，出来迎接赵普的邹良和林业火正好看到这一幕，邹良无语，赵普的大元帅威风都叫狗吃了。一旁萧同海也好奇， 哎呦，赵普和这书生关系不错的样子嘛。 林业火蹦蹦哒哒出来，一眼看到展昭捧了满手的吃食，笑得直跺脚。 竟然给你不给公孙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和公孙同时一挑眉， 这二货一句话能得罪了。 不过没等展昭和公孙发飙，白玉堂和赵普突然一手拿起展昭手里的一块蜜糖糕，拍了林业火一脸。这种蜜糖糕是狼王堡的特色美食，用蜂蜜做的，松软香甜，展昭刚才在路上就吃了一块了，十分好吃。林业火被蜜糕糊了脸，急得直蹦的。白玉堂和赵普又一人拿了一块蜜糖糕塞进展昭和公孙嘴里，一手拽着一个跟萧同海进去了。林业火在门口跳脚，往下扒了黏糊糊的糖糕。 你们两个竟然敢偷袭我，是不是嫉妒我比较帅？ 叼着蜜糖糕的展昭和公孙一起回头瞧了他一眼，觉得明显他们各自身边那位比较帅好吗？邹良看着又被欺负了的林业火，也无奈，伸手从他面颊上划下一块糖糕来，手指都塞进嘴里舔了舔，点头。 蜂蜜的，养颜。 林业火想了想，心情倒是稍微平复了些，将剩下的没扒拉下去的又糊了糊脸。 倒也是，索性敷个脸，不要浪费嘛。 话刚说完，邹良凑过去，伸出舌头对着林业火的面颊由下往上舔，舔完之后邹良咂咂嘴。而此时处于呆愣状态的林业火才回过神来，突然炸毛跳了起来，捂着半边脸。 你 自己说的，不要浪费嘛。 说完邹良转身，心情很好的进去了。林业火揉着脸跟进去，那哑巴竟然占了便宜。狼王堡由于山地较多，所以整座城有些类似于北海的皇城，好多房舍都是傍山而建的，房屋有秩序的依次往上排列，黑色的房子密密麻麻的错落有致。大概是觉得颜色单调，好多人家都给房屋的墙壁或者屋顶刷上了不同的颜色，因为还种了好多树和花，还有特别多藤蔓，整个城市用公孙的话讲就是美呆了。白玉堂也开金口夸赞了一下狼王堡居民的品味。狼王堡的皇宫也在半山上，不过跟北海那种高高在上的腔调不同，这皇宫像个巨大的庄园，进门先一眼看到的是一大片草场，草地上好多马在散步，还有很多狗。据说 廖杰从小就生活在草原上，喜欢马和狗，喜欢大片的草地，喜欢自由自在，所以萧童还给他造了个小草原，让他生活的舒适些。别看萧童还是一方霸主，可他什么都听老婆的，家里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。现在廖杰又给他生了一子一女，萧童海就差把媳妇供起来宠了。众人莫名有些佩服萧童海的娘。萧童海原本可能在做辽王，可如今却是过着世外桃源神仙眷侣的安逸生活，果然老太太还是有远见的。展昭和白玉堂随着萧童海进入皇宫大门，先穿过草地。至于黑萧和早多多白云帆他们都不用住马棚，直接撒手就行，反正到处都是嫩草可以吃，想住哪儿就住哪儿，远处一大排空马棚随便挑。 这地方不错呀。 展昭左右看，小五老实地跟在展昭身后，从刚才开始长毛就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小五觉得那匹马好凶。阴侯和天尊也跟了进来，天尊不知道在干嘛，走得挺慢。阴侯瞄了他一眼，退后几步，跟他一起走在后面。 你干嘛？这草地总不至于迷路吧？ 天尊白了他一眼，撩着眼皮，斜着眼睛看着他。 干嘛？ 不说了让你留在黑风城吗？你说送一程送一程，直接送到狼王堡来了，还不回家？ 来都来了，回去干嘛？我不认得回去的路。 天尊瞪他。其实展昭、白玉堂和赵普也都觉得有些怪异，之前赵普让阴侯在大营留守，阴侯也并没有反对，但是出门的时候他却跟着来了。天尊问了他一句，他说送一程，众人以为他是舍不得展昭，可阴侯这一送就送到狼王堡来了，于是众人都觉得阴侯是不是有什么事情。毕竟阴侯的身份、年纪、辈分摆在那里，他和天尊肯帮忙，对赵普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，当然不会想差使他们。老人家既然要跟来，那就让他跟来嘛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不过白玉堂了解天尊，他看得出来，天尊应该知道阴侯为什么要跟来，而且天尊似乎是嫌阴侯多事儿。 难道外公这次跟来是因为师父？ 相比起白玉堂，展昭了解的则是阴侯。之前阴侯装作若无其事的跟来，展昭就看得出他似乎有什么心事，如今看起来阴侯是因为天尊才跟来的，而且展昭觉得阴侯好像有些担心天尊的意思。 外公因为什么而担心天尊呢？ 走过草地之后，萧童海先指了指远处一座长得像笋一样的陡峭高山。 那边。 嗯，上去有路吗？ 我已经命人加固了铁索桥，以你们的功力是绝对没问题的。 萧童海说着，带着众人进大殿。大殿的结构和辽国的宫殿有些相似，毕竟萧童海也是皇亲国戚，可能印象比较深刻。此时朝堂之中有几个武将在，赵普貌似也都认识，是萧童海的手下。后头邹良也进来了，林业火则是洗脸去了。邹良和赵普连同萧童海一起讲正经事儿。天尊拽着阴侯出门，展昭和白玉堂既想听赵普他们那边，又好奇阴侯和天尊搞什么鬼，左右为难。这时洗了脸的林业火跑进来了，还问呢。 哎，俩老爷子在门口干嘛呢？拉拉扯扯的。 什么情况？ 展昭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说了一下，林业火在一旁听到了，摸着下巴凑过来。 我师父也有些担心天尊的样子。 白玉堂听得眉头都皱起来了，看两人。 为什么？我师父有什么问题啊？ 我昨天来的时候碰到老头了，他好像是接到了阴侯的消息先赶去冰河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阴侯先让吴沙先去冰河，为什么呢？ 我昨天碰到他的时候，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什么别出什么乱子才好，天尊好容易熬过这100年，他边说边跑远了，心事重重的，不过我也没太在意。 什么叫好不容易才熬过一百年？ 白堂脑子有些乱，之前银妖王的预言是天尊孤独百年，但是一百年后是福寿绵长才对啊。 你想法子引开天尊？ 白堂看展昭，展昭拍了拍胸口， 我单独问我外公是怎么一回事，比较容易问出来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想了想就回头，其实以赵普的细心早就看出端倪来了，就问萧同海， 这狼王堡有没有什么买古董的地方？ 狼王愣了愣，摸着下巴想，倒是身边一个武将先开口了， 城西有个七里桥，那一带都是古玩，很多中原人都到这儿来淘换东西，那大多是古时候西域一带的宝贝，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好天尊和阴侯别别扭扭地进来了，一听到西域古玩，天尊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，白玉堂赶紧问他， 去吗？ 天尊点头啊点头，白玉堂对展昭使了个眼色，带着天尊就出门了。为了让天尊的注意力足够分散，不要有空闲，林业火也跟着去了，他比白玉堂可健谈多了，一路上哄得天尊乐呵呵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